你好，我是王宝令。上一期咱们讲到并发场景中，因为可见性啊、原子性啊还有序性导致的问题常常会违背我们的直觉，从而呢成为并发编程的 bug 之源。这三者。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在并发编程领域属于共性问题，所有的编程语言都会遇到。 Java 在诞生之初呢就支持多线程，自然也有针对这三者的技术方案，而且呢在并发编程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理解 Java 解决并发问题的解决方案，对于理解其他语言的解决方案也有触类旁通的效果。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聊聊如何解决可见性还有有序性的问题，这也就引出了今天的主角 Java 内存模型。这里提醒一下，这期的内容呢有很多的示例代码，对理解内存模型很重要，所以你在听音频的同时呢一定要看着示例代码。 Java 内存模型这个概念可能很多同学都没听说过，很多面试呢又都会考核这方面的内容，对 Java 内存模型的掌握程度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一个人并发编程的水平。原因是当我们的并发程序出问题时，需要一行一行的检查代码，这个时候只有掌握 Java 内存模型才能慧眼如炬地发现问题，所以 Java 内存模型也就成为了一个热点考区。那什么是 Java 内存模型呢？你已经知道导致可见性的原因是缓存，导致有序性的原因呢是编译优化。那解决可见性有序性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禁用缓存，禁用编译优化。但是这样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我们程序的性能呢又堪忧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呢应该是按需禁用缓存，按需禁用编译优化。那如何做到按需禁用呢？对于并发程序，何时禁用缓存，何时禁用编译优化，这个呢只有程序员知道。所谓的按需禁用其实就是指按照程序员的要求来禁用。所以为了解决可见性和有序性问题，只要能够给程序员提供按需禁用缓存和编译优化的方法就行了。 Java 内存模型呢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Java 内存模型呢是个很复杂的规范，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站在我们这些程序员的视角呢，本质上可以理解为 Java 内存模型规范了 JVM 如何按需提供禁用缓存和编译优化的方法。具体来讲呢，这些方法就包括 Volatile、 Centralized和 final 这三个关键字，以及六项 happen before 规则，这个呢正是本期的重点内容。我们先来看看使用 volatile 的困惑。 volatile 关键字并不是 Java 语言的特产，古老的 C 语言也有，它最原始的语义呢是禁用 CPU 缓存。例如我们声明一个 volatile 变量 int x 等于0，它表达的意思是告诉编译器对这个变量的读写不能使用 CPU 缓存，必须从内存中读取或者写入。这个语义看上去相当明确，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却会带来困惑。文中有一段示例代码，我们假设线程 A 执行 write 方法，按照 volatile 语义呢会把变量 v 等于 true 写入内存。假设线程 B 执行 read 方法，同样按照 volatile 语义，线程 B 会从内存中读取变量 v。 如果线程 B 看到 v 等于 true 的时候，那线程 B 看到的变量 x 是多少呢？直觉上应该是42，但实际上是多少呢？这个要看 Java 的版本。如果是低于 1.5 的版本， x 可能是42，也可能是0。如果在 1.5 以上的版本上运行呢， x 就一定等于42。为什么 1.5 之前的版本会出现 x 等于0的情况呢？相信你一定想到了，变量 x 可能被 CPU 缓存而导致可见性问题。这个问题在 1.5 版本已经被圆满解决了。 Java 内存模型在 1.5 版本对 volatile 语义进行了增强。怎么增强的呢？答案是一项 happen before 规则。如何理解 happen before 规则呢？很多网文呢都翻译成先行发生，这个翻译很容易让你误入歧途。Happen before 并不是说前面一个操作发生在后续操作的前面，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前面一个操作的结果 对后续操作是可见的。就像有心灵感应的两个人，虽然远隔千里，一个人心之所想，另一个人也能看得到。 Happen Before 规则就是保证线程之间的这种心灵感应。比较正式的说法是， Happen Before 规则约束了编译器的优化行为。虽然说允许编译器优化，但是呢，要求编译器一定要遵守 Happen Before 规则。 Happen Before 规则应该是 Java 内存模型里面最晦涩的内容了。和程序员相关的规则呢，一共有以下六项，都是关于可见性的。恰好前面示例代码涉及到这六项规则中的前三项，为了便于你理解，我也会分析上面的示例代码，来看看规则1、2、3到底该如何理解。至于其他三项，我也会结合其他例子做个说明。第一项规则是程序的顺序性规则。这条规则是指在一个线程中，按照程序的顺序，前面的操作 happen before 于后续的任意操作。这个呢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如文中的示例代码，按照程序的顺序，第六行代码 x 等于 42， happen before 于第七行代码 v 等于 true。 这就是规则一的内容，也比较符合单线程里面的思维。程序前面对某个变量的修改呢，一定是对后续操作可见的。第二个规则是 volatile 变量规则。这条规则是指一个对 volatile 变量的写操作 happen before 于后续所有对这个 volatile 变量的读操作。这个呢就有点费解了，对一个 volatile 变量的写操作相对于后续对这个 volatile 变量的读操作可见，这怎么看都像是禁用缓存的意思啊。这个呢和 1.5 版本以前的语义也没什么变化嘛。如果单看这条规则呢，的确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关联一下规则3，哎，这就有点不一样的感觉了。规则3呢是传递性。这条规则指的是如果 A happen before B， B 呢 happen before C， 那么 A 呢就 happen before C。 我们将规则3的传递性应用到我们的例子中会发生什么呢？文中有一幅图，你也可以参考一下。从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x 等于 42， happen before写变量 v 等于 true， 这是规则一的内容。写变量 v 等于 true， happen before 读变量 v 等于 true， 这是规则二告诉我们的。根据这个传递性规则呢，我们能得到 x 等于 42， happen before 读变量 v 等于 true。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线程 B 读到了 v 等于 true， 那么线程 A 设置的 x 等于 42 对线程 B 就是可见的。线程 B 能看到 x 等于 42， 哎，这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个就是 1.5 版本对 volatile 语义的增强，这个增强意义重大，但是这个规则呢，一定要跟其他的规则联合使用才能看到效果。 1.5 版本的并发工具包里都是靠 volatile 语义来搞定可见性的，这个呢，在后面的内容中会详细介绍。第四个规则是管程中的锁规则。这条规则是指一个锁的解锁操作 happen before 于后续对这个锁的加锁。要理解这个规则，首先要了解管程是什么。管程是一种通用的同步元语，在 Java 中主要就是指的 centralized 的。 centralized 的是 Java 里对管程的实现。管程中的锁在 Java 里是隐式实现的，例如文中的代码在进入同步块之前呢会自动加锁，而在代码块执行完之后呢又会自动释放锁。加锁和释放锁都是编译器帮我们实现的。所以结合规则4，管程中锁的规则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假设 x 的初始值呢是 10， 线程 A 执行完代码块之后呢 x 的值就会变成 12， 执行完之后呢这个锁就自动释放了。线程 B 进入代码块时呢能够看到线程 A 对 X 的写操作，也就是线程 B 能够看到 X 等于 12， 这个呢也是符合我们直觉的，不难理解。第五条规则呢是线程的 Start 规则。这条规则是关于线程启动的，它呢是指主线程 A 启动了子线程 B 之后，子线程 B 中能够看到主线程在启动子线程 B 之前的操作。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线程 A 调用线程 B 的 start 方法， 也就是在线程 A 中启动了线程 B， 那么这个 start 操作 happen before 于线程 B 中的任何操作。详细的事例呢，你可以参考文中的事例代码。第六个规则呢，是线程的 join 规则。这条规则是关于线程等待的，它是指主线程 A 等待子线程 B 完成，当子线程 B 完成之后呢，主线程能够看到子线程的操作。当然所谓的看到指的是对共享变量的操作，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在线程 A 中调用线程 B 的 join 方法并成功返回，那么线程 B 中的任意操作 happen before 于 join 操作的返回。详细的事例呢，你可以参考文中的事例代码。 happen before 规则主要就是这些内容。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被我们忽视的 final。 前面我们讲 volatile 为的是禁用缓存还有禁用编译优化，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有没有办法告诉编译器优化的更好一点呢？这个还真有，就是 final 关键字。 final 修饰变量时初衷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生而不变，可以可劲优化。 Java 编译器在 1.5 之前的版本确实是努力的优化，以至于呢都优化错了。问题呢类似于上一期我们提到的利用双重检查方法创建单例，构造函数的错误重排导致线程可能看到 final 变量会发生变化。详细的案例呢，你可以参考文中的 URL 链接。当然呢，在 1.5 以后的版本呢，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在 1.5 以后的版本呢， Java 内存模型对 final 类型的变量重排呢进行了约束。现在只要我们能够提供正确的构造函数，没有溢出就不会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案例呢，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溢出呢还是有点抽象，咱们就举个例子，文中有详细的代码你可以参照一下。在构造函数里呢，将 this 赋值给了全局变量 global.obj， 这个就属于是溢出了，因为其他线程可以通过 global.obj 读取 x， 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读到 x 是等于0的，因此呢我们一定要避免溢出。最后总结一下， Java 的内存模型呢是并发编程领域的一次重要创新。之后啊，像 C++ 呀、C# 啊、Golang 啊等高级语言呢，都开始支持内存模型。Java 内存模型里面最晦涩的部分啊，可能就是 happen before 规则了。happen before 规则呢，最初是在一篇论文里被提出来的。在这篇论文中呢， happen before 的语义是一种因果关系。在现实世界里，如果 A 事件是导致 B 事件的起因，那么 A 事件一定是先于 B 事件发生的，这个呢就是 happen before 语义的现实理解。在 Java 语言里面， happen before 的语义本质上是一种可见性， A happen before B 意味着 A 事件对 B 事件是可见的，无论 A 事件和 B 事件是否发生在同一个线程里面。例如 A 事件发生在线程1上， B 事件呢发生在线程2上， happen before 规则能够保证线程2上呢也能够看到 A 事件的发生。 Java 内存模型呢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面向你我这种编写并发程序的应用开发人员，一部分呢是面向 JVM 的实现人员。咱们重点关注前者，也就是和编写并发程序相关的这部分。这部分内容的核心呢就是 happen before 规则。相信经过本章的介绍，你应该对这部分内容有了深入的认识。Java 并发编程实战这本书呢，在第16章更加全面地介绍了 Java 内存模型，你可以互相参考学习。最后呢，请你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共享变量 ABC， 我们在一个线程里设置了 ABC 的值等于3，你思考一下有哪些办法可以让其他线程能够看到 ABC 等于3。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